本想开个玩笑，忽然意识到这句话有些敏感，他的眼神一飘，恢复正常。苏峰塔似乎没听到秋兰的话，秋兰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苏峰塔，一边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。他穿着一条牛仔裤，身体线条凹凸有致，手掌拍打臀部时自己竟有些羞涩。苏峰塔把塑料袋递给秋兰，塑料袋里装着两套食物，还有几种小点心，都是秋兰要求的。秋兰提着塑料袋走进主屋，猫则尾随着苏峰塔。秋兰去厨房洗了手，出来的时候苏峰塔正坐在椅子上吸烟，剪影凝固在门前。峰哥，你也吃点吧。秋兰说，我吃过了。苏峰塔望着屋檐下的鸟窝，那是多年前废弃的窝，如今变得像一块化石。秋兰注意到苏峰塔有些心神不宁，略一思忖说道，我在你家住了一个多星期，外边没什么动静吧？嗯，挺好的。苏峰塔兀自吸着烟，那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他？秋兰轻声问。这个果然击中了苏峰塔心底柔软的忧伤。苏峰塔摇摇头，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。秋兰说。苏峰塔转脸看着秋兰，秋兰咬了咬嘴唇说，还是老办法，我在外边把风，你进屋。太冒险了。秋兰注视着苏峰塔，苏峰塔不是懦弱的男人，在他眼里的危险和别人眼里是不同的。苏峰塔最害怕的是惊扰张盼宇的平静生活。秋兰默默地吃饭，苏峰塔买来的煎饼味道很不错。这时苏峰塔的手机响起来，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不露声色走到院子一角。秋兰远远地看着苏峰塔的侧影，很想了解他的谈话内容，随即为自己感到好笑。这几天他仍留在苏家老院，主要是为了琢磨那些纸上的符号、文字和公式。研究越是深入，越觉得困惑，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打乱了所有秩序。他向江沃隐瞒了自己的发现，至于往后怎么发展，需要等待进一步指令。秋兰用餐巾纸擦拭嘴唇，苏峰塔走过来，我出去一下，给朋友帮个忙。苏峰塔说，我还以为你没有朋友呢。秋兰歪着头，在苏峰塔脸上找不到任何表情。苏峰塔出了院门。阿伟死了，刚才打来电话的便是二茂，地点在城市西北角靠近郊区的地方。苏峰塔背着一个书包赶到城郊时，天气突然变了，起了一阵大风。苏峰塔穿过一片废弃的楼群，走向防空洞。从远处看，地上有一块圆弧形的水泥台子，很像墓地。距离防空洞五六米的位置，苏峰塔停住脚步，下边的黑暗中有一双眼睛。 峰哥， 那双眼睛动了动。 嗯。 苏峰塔应了一声，缓缓走过去。大茂和三茂满头大汗，苏峰塔感到可笑。他慢慢走下去，台阶是条石状，至少有五六十年的历史，一些残存的积水粘连在苔藓上，在黑暗中泛着冷悠悠的墨绿色光泽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地下洞穴狭长幽布，苏峰塔慢慢适应了周围的光线。三茂仍然在洞口望风，大茂给苏峰塔引路。大茂呼吸凌乱，一会儿是粗俗的吐气声，一会儿是低沉的吸气声，仿佛喉咙上装了一台破风箱。苏峰塔没有被大茂干扰，观察着一路走来的状况。 峰哥，到了。 大茂停下脚步，不敢往前走。